欢迎来到觉醒次元有声世界，现代多人有声剧《初恋症》，由喜马拉雅、九淮中文网、觉醒时代联合出品，作者夜很贫瘠，演播彭瑶、锦鲤、嘉康、孙瑞阳等，点击订阅，第一时间收听精彩内容。 第51集。两人翻出教室，柳哲俊要去卫生间， 差点被你吓到尿裤子。 君桑，胆子也太小了吧。 柳哲俊顾不得被云剑威嘲笑，跑进卫生间，然而没过一会儿，他又见鬼似的狂奔出来，扑到云剑威身上。 有人，隔间里面有人。 云剑威这下也被他弄得心里毛毛的。 有人怎么了？ 柳哲俊吓得说话都不利索。 好像躺在地上。 云剑威看多了恐怖片，胆子大，闻言往卫生间里走。柳哲俊扒在他背后，很怂地跟在后面。柳哲俊刚才打开了卫生间的灯，云剑威看到其中一个隔间的门开着，里头露出一双脚。云剑威注意到那双苍白的脚腕，老旧的运动鞋，他心中若有所觉，走上前往里看。又是那个男生，然而这一回云剑威却吓了一跳。男生毫无知觉地蜷缩躺在地上，赤裸身体，脸上和下身有血，全身几乎到处都是淤青。眼见这冲击一幕的两人吓坏了，云剑威后退几步，柳哲俊赶紧抓着他。 何老板打电话。 云剑威勉强冷静下来，手有些发抖，拿出手机给班主任拨电话。说明情况后，班主任表示现在马上过来。云剑威挂掉手机，和柳哲俊面面相觑。 他还好吗？ 我刚才看了一眼，好像还有呼吸。 先找件衣服给他，快。 两人小跑回教室，从储物柜里翻出平时放在里面的校服，又跑回卫生间，小心翼翼把衣服盖在男生身上。男生自己的衣服扔在地上，皱巴巴地沾着血。云剑威和柳哲俊煎熬等在卫生间门口，既不敢凑进去，又不敢走远。好在班主任就住在学校里的教工宿舍，很快就赶了过来。紧接着五班的班主任也来了，没过多久救护车和警车都来到楼下。男生被担架抬下了楼，老师把云剑威和柳哲俊送到宿舍楼楼下，千叮咛万嘱咐让他们一定不要往外说，等警察调查的结果。临走之前，云剑威对班主任说， 老师，我当时看见周末和几个人从卫生间出来。 好，知道了。 班主任安抚，推着他们进门。 交给老师就好。 两人当晚都没睡好觉。第二天大课间的时候，云剑威下楼找到冰晶，问他， 周末今天来上课了吗？ 下第一节课的时候，看到他和一群人走了。 什么样的人？ 有他们班的班主任。怎么了？ 云剑威心想，看来这件事老师都知道了，他们会怎么惩罚周牧呢？从昨晚他所看到的一切来讲，那个男生身上的伤肯定都是周牧他们打的。 没事，我先走了。 云剑威回到教室，和柳哲俊凑一起嘀咕起来， 是被警察带走了吧？把人打成那样，指不定还要关派出所呢。 两人都惦记着那个被警察送医院的男生，也不知道他怎么样了。等到下午的时候，班主任把他俩叫去了办公室。 这件事就和你们俩说，老师知道你们心里好奇，想知道结果，但是你们听了以后不要外传，可以吗？ 两人点点头。 周牧和他的几个朋友现在暂时留在派出所，情况很严重。沈金燕同学昨晚被送去医院，医生说再晚一点可能人就没气儿了。 云建威和柳哲俊都倒吸一口气。 那他还能恢复吗？ 老师的表情有些复杂。 你们这个年纪的小孩年轻，身体是好恢复，但心理的恢复需要更长的时间。我也和五班的班主任聊过，沈纪念同学刚进高中的时候成绩是很好的，后来突然一落千丈，这恐怕也和他长期遭受暴力有关。 云建威心想，自己果然猜的没错，周牧一直在对那个男生施暴。接着他又想，原来他叫沈纪念，好好听的名字。后来过了一段时间，云建威听说周牧被退学了，午间吃饭的时候，冰清跟他们八卦。 周牧有暴力倾向，他爸也有。我听说有一次他们父子俩打架，相互打得头破血流。 那你表姨不是遭殃了？ 我表姨早离婚了，也不管周牧。表叔娶了小老婆，不过小老婆被周牧吓得不敢住他们家。周牧说，如果他敢迈进家门，就拿刀把他杀了。 你怎么知道的这么清楚？ 表叔的小老婆是我堂姐的大学同学。 乱，太乱了。 唉，富贵人家是非多啊。 你哪儿学来的话？ 我最近在看电视剧，学习中文文化。 你看的别是玛丽苏电视剧吧？少看点这种剧啊，俊桑。 几人还从冰晶那里得知，周牧他爸是临安市内有名的房地产老板，听说还给风高有投资。要把这样一位太子爷劝退，风高很是费了些苦功。学校忍周牧太久，这次实在太严重，差点把一条人命弄丢。校方忍无可忍，各董事开过会后，表示为了学校的声誉和校风，以及其他同学的安全着想，必须让周牧退学。毕竟学校里也不是只有他一位太子爷。云建威没那么多空闲关注别的，如今他的脑子里就剩下两大主要内容，一个是学习，一个就是他哥。流言八卦传耳过，云建威很快就将这件事抛在了脑后。云建威没想到沈纪念会来找他。夏日的傍晚，暑气消散，周五下午放学，云建威兴冲冲收拾书包，等着他爸来接。他今天一整天都盼着放学，上周的月考他进步了两名，这周云洪周又难得有空，问他要不要去绅士游乐园玩，顺便可以找他哥。云洪周已在游乐园附近订好酒店，今晚的机票也订好，就等他放学回家收拾东西出发。他刚背起书包，听门口有人叫他： 建威，有人找你。 云建威跑到教室门口，看见来人愣了一下。沈纪念提着两个袋子站在教室门口，他额头上的疤痕已经淡了，嘴角留下一小块蛋青。他微微低着头，把手里的袋子递给云建威。 云建威你好，我是沈纪念，这是你们的衣服，我洗干净了。 云建威接过衣服： 谢谢你们。 不用谢。 云建威转身回教室，把衣服都放进衣柜里。他们都有两三套校服，平时换着穿，云建威都快忘了自己有件外套在沈纪念那儿。他放好衣服出来，沈纪念还等在那里，把另一个袋子给他。 听说你喜欢吃零食，我就买了一些，不知道是不是你的口味。你要是不喜欢吃可以扔掉，